约伯传第十章。我实在厌恶我的生活，我要任意哭诉我的怨情，倾诉我心中的酸苦。我要对天主说，不要定我的罪，请告诉我，你为何与我作对。对你亲手所造的加以虐待和厌弃，却显扬恶人的计划，为你岂有好处？你岂有肉眼，或者也像人一样观看吗？你的日月岂像人的日月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你竟考察我的邪恶，追究我的罪过。其实你知道我并没有罪过，也知道无人能拯救我脱离你的掌握。你亲手形成了我，创造了我，此后你又转念想消灭我。求你记忆，你造我时就像薄泥，难道还使我归于泥土？你不是将我向奶倒出，使我凝结像一块奶饼，用皮和肉做我的衣服，用骨和筋把我全身联络起来。是你将生命的恩惠赐给了我，细心照顾维持了我的气息。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中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你监视我，看我是否犯罪，如果我有罪，你绝不放过我。若有罪，我就有祸了；我若有义，也不敢抬头，因为我已备尝凌辱，吃尽苦头。我若抬头，你就像狮子追捕我，向我表现你的奇能，重新袭击我，加倍对我泄怒。你为何叫我出离母胎？不如我那时断气，无人见我，就好像从未有过我一样。一出母胎，即被送入坟墓。我生存的日月不是很少吗？你且放开我吧，趁我去而不返，未到明暗死影之地，即光明也是黑暗之地以前，让我自在一下吧。